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三十九，我们看第一段经文。世尊，未来世众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昨天讲到此地，这是说依照经典教训修供养的人，能得到诸佛善神加持，他获得利益，如同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十种利益呢，前面九种都是世间的利益，末后一种多于圣因，这个是得出世间的利益啊，而这个利益是无比的殊胜。这就是说，超越世间的修行方法，如经论里面常讲的闻法开悟啊，修行布施啊，前面给我们说的在三宝当中啊，修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欲圣因就是多欲善知识，会常常遇到佛菩萨罗汉这些圣贤人的化身，这些善友他能帮助我们远离我法，增长善法，能帮助我们恢复戒定慧，解脱之见的，这是经上讲的无分法身。那么这是圣贤之因缘呢，如果我们常常遇到，这是好事情啊，事出世间无比的幸运的。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常常供养，这个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供养地藏菩萨啊，得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才能有这种殊胜的遭遇啊，做事供养啊，得如是利益。那么再看下面呢，这第二段是读经共相的利益啊，请看经文。佛白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是能修之人，特别的 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善字啊，这是个关键的字眼。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由此经典就是指本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家里头啊有这部经典，也供养啊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是得福的因缘。说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乎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是监牢地神向释迦牟尼佛的报告啊，他发心护法，监牢地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位地神，比阎罗王地位还要高。阎罗王好像是一国的国王，他这个是全世界的国王啊，阎罗王也要听他的啊，他是阎浮提的地神啊，好像我们今天讲是全世界的领袖啊，他的福报大了，权力也大啊，威势超人。经文里面这个幕后这一段呢是关键，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重要啊。你看他没有说是世人能读经典，他说转读经典，这个转是什么意思？啊，你每一天读诵经典呢，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监牢地神会不会保佑你？不会啊。如果你转读经典呢，那跟他的愿就相应了啊。你们想想这个转是什么意思啊？古德常讲随文入观，那就是转啊，读到经文神教训呢，那个心的念头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转呢是依教奉行啊，你天天读，天天呢想，天天照做啊，转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把我们的行为转过来，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啊。所以这个转读经典呢，就是供养里面的依教儒教修行供养啊，这个叫转呢。以此功德供养菩萨啊，所以供养菩萨不在形式啊，每一天给他烧香啊，供水供果不在乎这些啊，是要以修行认真修行的这个虔诚心来供养，这一点重要。你有这份诚心， 在形式上当然你会做到。啊，没有这个诚意，形式上做到，那个也没用处。啊，最重要是让你有诚意，这个关键在这个转字。啊，转就是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净，都在这个转变。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果然能够依照经典教训转过来了。我常日夜，这个我是监牢地神自称啊，地神的日夜以本神力护卫世人，他保护你啊。所以一切水火盗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一切消灭，这一切恶事是你过去今生造作恶业的招感，你本来会有的。因为你能够啊依教修行啊，供养地藏菩萨，监牢地神保护你，虽然你命里头要遭这一些劫难，也都能够避免。这个注解里面这一段话有几句重要的，我们念一念。我们看第一行啊，从这个当中看起，慈见地神护法之心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啊，与光明会上啊法院护经同。这个意思相同。第一，若虽是经典所留不出，我当在中常作虚位是也。啊，那么这是举光明会上法院护经啊，这个话跟此地来印证。监牢地神确实发过这个愿，而且不止一次。注解幕后啊，三行啊，我们从倒数第三行，我也把它念一念：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右经之语，这是讲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他们以为释迦牟尼佛这些话都是劝人为善的，不是真的。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啊。啊，以为佛讲这些因果报应呢，哪有这种事情？还不都是释迦牟尼佛劝人为善，方便语而已。这下面说，其不闻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那这个话不是佛说的。 是中国古人讲的，这个话出在《易经》了。下面若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勿以之。你没听说过吗？这两句话也是古大德所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啊。如果我们的言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是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善言，是为利益社会呀，为利益众生，没有为自己呀。这个话说出去，现在的传播工具比古时候发达，特别是录像、录音，流传出去之后，别人听到了，生欢喜心了。就产生共鸣啊！这个听到的人生欢喜心，不但自己欢喜，他自动的把他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一传十，十传百，确实千里之外应之。我们在这个地方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啊，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介绍，我们得到的回应呢，是我们生欢喜心啊。这不算太长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亿万人呢生欢喜心，乐意接受啊。我们没有做特别的什么宣传工作，我们也没有组织，我们也没有啊花钱，没有用金钱，没有用一切方式来推动，没有。只是将佛法善言善行出自于真诚心里面的公这个公告啊，说给大家听听而已。同样我们也能见到的，出言不善呢，在千里之外未知啊，有一些邪教也利用大众传播啊，听说也能兴盛一时啊。正如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听众听听邪师所说，听听佛菩萨所说，这两样比较一下，他就知道趋势了。所以现在佛法的传播 越来越兴盛，邪教的传播啊越来越艰难，原因就在此地啊。可见呢，古人说这个话没说错啊。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尽且生乎啊。幕后这句话是勉励我们，啊，好话，古德说过啊，世间好语，佛说尽啊。世间的好话佛说完了，我们怎么说都超越不了佛的范围。啊，其实佛所说的都是我们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信德的启用啊，大乘经论里面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的啊，从化身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自己的化身跟诸佛如来的化身是一不是二。那么换句话说，佛所说的就是自己信德所流露的，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佛所讲的是我们信德之善，我们应当要明了，所以能感动一切众生，不但能感动人，九法界众生都能感动。请看下面经文，报告监牢地神，如大神里诸神少极。那么这是世尊对他的赞叹。诸神稍极，这个诸神通通是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那么各个州也有地神，每一个国家也有地神。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山神、土地、城隍，那是小的地神。城隍是一个现世的地神。土地就好比乡镇长这样的地神。所以这个地神呢有大小不同啊，监牢地神是最大的。那么其他的地神当然比不上他。这个小注里面举了善财参安住地神，善财童子参访也参访地神啊，使百万地神呢各方光明。靠近的地神之多啊，在这么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呢最大。下面说出来，何以故呢？阎浮土地细蒙如乎，他是阎浮体的总地神，乃至草木沙沙沙石道马诸位 过迷宝贝从地而出，皆因若力啊，地上这些生物啊，地底下所含藏着无量的矿物啊，这宝贝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金牢地神所管的，他有大力护持，那么他虽然能护持，可是清因缘呢，还是众生的业力啊。金牢护神呢，是增上缘而已。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增上缘。清净缘、素缘缘、无间缘，决定是自己造作的。清净缘就是善恶的念头，现在的科学家懂得了，所有一切物质的现象，它的基本元素啊，元素再分析，分析成分子、原子、粒子，分析到最后是相同的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物质现象呢，是同一种东西组合，正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合相啊。一合相这句话意思深了，或是组合啊，是一种物质组合成不同的原子。原子在组合成不同的分子，分子组合成不同的元素，这样发展成为世界，无量无边、形形色色的景观啊，物质一合相。那么从粒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元素，什么力量啊在那个地方主宰它呢？现在科学家观察的是化学啊，化是变化，认为这是物理化学的现象，他这从表面上观察了，谁主持这个物理化学的现象呢？人心的。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每个人心都善，每个人心都静，每个人心都慈悲、都真诚，他这个组合就组合成珍宝啊！我们世间人讲的七宝啊， 砂石都会变成七宝了。怎么变？人心变。如果我们人心邪恶，那个七宝的组织啊，就分解了，变成沙粒，变成石头，它是一个东西吗？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出世啊，这个世间人心善良，五谷丰登啊，七宝充满啊，人都造作食物业的时候，充满了邪知邪见啊，这些七宝都没有了，隐没了。在佛在经上常用这种字来说明，隐没了，不是隐没了，分化了。啊，变化成呢，这是沙粒万石了。正如佛在经上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又常讲境随心转，佛心真诚，佛心至善，佛心大慈啊。所以佛所住的国度，我们看华严经上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连树木花草都是种种珍宝所成。啊，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的这树木草本的，西方世界的树木啊，是珍宝啊！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呢？不是的，自然变化的呀。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一阵庄严啊，种种受用啊，不离自心的、啊、心地的真诚、善良、慈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过幸福的日子，希望过美好的日子，从哪里修？从心地上修。我听说最近在中国念佛的人很多，读无量寿经的人很多，我听了很欢喜啊。过去曾经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现在从这些现象上来看呢，我们更有信心啊，中国人回头了，中国人善良了，中国人能跟佛学，佛是世出世间第一善人啊，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 有很多人讲这个世间有很多的灾难，行善，行善，经上讲的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中国人不会受难啊。啊，怎么知道不会受难呢？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中国人相信佛菩萨的话，依照佛菩萨教诲来改过修善，自然得好果报啊！这个国家地区祝福护念，善神永护啊，他怎么会遭难？啊，那么也许有人说，中国这次水灾造的劫难很重啊，啊，没错。如果看看明年后年，如果世界上有大灾难出现，那中国人遭的这个灾难很小啊，啊，不是大灾难啊。显示出中国人的善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善根福德深厚啊，可喜的现象啊，我们深深相信，深深的明了，中国强大会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会给世间带来真实的安乐。能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人，他们也深深地相信，注解里面引用了《业报差别经》上的一段话，我在此地念一遍，在四十一面啊，注解倒数第六行啊，四十一面的注解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准业报差别经云啊，这个准就是依据啊，依据业报差别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上这样讲法，佛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都修习故，感住外物习不具足啊。这几句话呢，就是讲的是恶业。如果这个地区一切众生多造十恶业，十恶业大家都很熟悉，生造杀盗淫，杀生、偷盗、邪淫啊，口造的是妄语，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恶口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意里面呢，这个心里头啊，充满了贪嗔痴，这叫食物啊。这个地区的人都造这个十恶业， 他会感受恶报啊。那么这个经里面像前面所讲的水灾、火灾、盗贼啊、战争啊，这种大小横事、一切恶事常常会遇到。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啊，怎么来的？食物业招感。我们今天发心跟释迦牟尼佛学，跟无量寿佛学，跟地藏菩萨学，远离十恶业啊！不但我们不造十恶业了，回过头来修十善，接着看底下，这还是经文，因为当中有经文省略掉了。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我们修十善，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身善。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善；意里头不贪，不嗔，不痴。我们翻过来修十善业，慈应众生，恶业直胜，以致地身不护。减损万物啊，这一句是讲那个修十恶业的众生造十恶，地身不护法，不护持啊，所以一切万物啊少了，减少了，人民生活就苦了。若多修德，正气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我们反过来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啊，他就格外的荣耀啊，格外的光彩啊。差遣他属下的地神护持众生啊，万物加美了。那么这些话佛说的，谁能够相信佛语呢？我们有责任为大众啊介绍，为大众啊宣扬。一定要把这个理说清楚啊，四只是明白了，大众才能够生起信心。首先建立信心，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才真正肯回头依教修行。这个立业就 无量无边的。再看下面经文，又当称扬地藏菩萨立业之事，如之功德了，借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上。这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啊，他能够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啊，称扬地藏菩萨立业众生的四相啊，这是我们在这经上读到的。礼敬称扬赞叹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所以佛在此地说称他的功德了啊，借以神通他的能力护持佛法，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啊，这个能力很大，百千倍于常分地神啊，这是一般地神所不及的。这段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念念：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普贤大愿有十门，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啊，所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啊。这下面说一念称扬万德自取，有很多人不懂得称扬的好处，不懂得称扬的利益了。讲经说法，如果要问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大概连讲经说法的人都很少知道。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摄一切经论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赞扬啊，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啊，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了，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实的利益啊，真正的好处啊。一个人修行不能明心见性，如果常常讲经，假以岁月，无有间断，他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呢？天天在这里宣扬性德嘛，啊，在我们天天在熏修嘛，天天在熏习嘛，不知不觉了，这个性德也往外流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啊，怕的是你不肯宣讲，怕的是你常常中断，那就没法子啊。如果不中断啊，欢喜讲啊，欢喜讲是四无碍辩才里面的第四种啊。要说无碍辩啊，那个要就是喜欢讲啊。啊，喜欢讲给别人听，喜欢劝人断恶修善，喜欢看到人得福，这个是称赞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个下面说了，一念称扬，万德自具。这自具两个字重要。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旧闻，宣流反背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呢跟佛学习啊，来到法会，初见是初学，旧闻是老修啊。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的，你就有责任宣流反背啊。这个宣流反背呀，讲经说法啊，赞叹佛陀的教诲啊。底下说，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啊，主是主管呢，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这是他的职守，坐根赞扬地藏利益之师，这个是难得的啊。他不愧为佛弟子啊，他能赞叹的。作为护法地神呢，他尽到他地神呢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啊，能够依教修行，其佛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啊，一波四意 啊。那么这是对这个地神的赞扬，经上是佛对他的赞扬。注解是青年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这个里面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请看底下一段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供养菩萨及专读世界，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如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遮闻于耳，何况领受。那么这段话呢，我们一看，就释迦牟尼佛把护持众生的事情啊，拜托给地神呢、嘱咐地神护法了，护持这些依教修行的人。九华 是菩萨道场，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基地。我们要是明白了，就知道应当怎样做了。这个道场我们要发心来供养，要发心来建立，使这个道场广大。我们要帮助敬老弟兄，帮助地藏菩萨，将地藏的精神弘扬到全国，弘扬到全世界。我们的德福无量无边了。经文讲到这个地方，使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世尊灭度之后，下一尊佛是弥勒佛，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这当中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我们世间年代来计算啊，大概是56亿多年。这么长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没有人教化众生啊，众生闻不到善法，随着自己贪嗔痴慢造无量无边罪业，感受的苦报那叫苦不堪言啊。世尊大慈大悲，把教化众生的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换句话说，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代理佛，菩萨的地位跟其他菩萨地位不一样。正如监牢地神在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观音这些大菩萨也非常慈悲度化众生，世尊没有将无佛出现这一段时间付托给他们，没有啊，把这个这一桩大事啊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我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应当善于体会的。没有佛法的地方，众生习惯造作罪业，怎样才能够救度这些众生，避免不堕三恶道啊？大家想想用什么方法来教能够挽救的，无过于孝敬啊，这是造作恶业的众生啊，你要是劝勉他， 他也能接受。帮助大家从心理建设，地是心地，藏就是心地里面含藏着真实的智慧的能，心地宝藏，是这个法门对于这个期间的众生56亿万年这一段期间的这些众生呢，这个法门最契机，所以说是要帮助众生，救济众生，免堕恶道。这部经是救命的经啊！是叫我们在人天两道把脚跟站牢啊，不舍人身，不堕恶道。这个经典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就在此处，以这个为基础，再用无量寿经，用往生的这些经论，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一生当中做佛做主啊。这是在末法时期，佛度众生不二法门啊。但是末法也只有9000年，9000年之后这经没有了，众生很苦啊，完全要靠地藏菩萨实现的。那就不是佛说这个地藏经了，地藏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地藏菩萨一定是劝一切众生断食恶，修十善，孝亲尊师啊，这样才避免不堕恶道啊。所以地藏本愿法门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无比的重要，也无比的亲切啊！我们应当发心，认真修学，认真的来宣扬啊。那么这个里面，经文里头重要的供养、转读。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啊，这叫个教导我们专修专空啊。这个注解里面引用佛所说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 专精没有不成就。最怕的是分心，学的太多，学的太杂，就没有办法成就。啊，不但是佛法，连世法成就啊也都很艰难。啊，世法有世法的一因果报。佛法成就完全靠精进啊！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世法的善根有三种啊，无贪、无嗔、无痴啊，叫三善根啊。出世法的善根只有一种，精进。精就是专一。纯而不杂，啊，至心一处啊，无所不办，啊，你能成就啊。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我没做过学生，我教佛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念，向佛学院的负责人建议，我希望这个佛学院能有一个好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希望这个学生一生把他的精神功力啊专注在这一门上，不要学的很多很杂，我想那是很难成就的。如果这个佛学院里面有一百人，有两百人，每一个人学一部经，那就有一百部经，有两百部经，啊，每一部经都是专家，啊，学地藏经的一生专攻地藏经，每一天专念地藏经，专以地藏经修行，专讲地藏经，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专家了，世界第一了。哪个地方要请讲地藏经的，请地藏菩萨去讲。那么专学普门品的，就一生专攻这一部经，依照普门品修行，每一天读诵普门品，先讲地藏品，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不要搞多，不要搞杂了，搞一样啊，做专家不做通家，通家很难做，通家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可以做到，中下根性的凡夫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下下根人如果他专修专攻，他能成就，为什么呢？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呐，啊！学楞严经，专学楞严经，天天读楞严经，依照楞严经修行，啊，专门弘扬楞严经，这个人是守楞严王。 啊，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那个时候楞严经好像我讲了第七遍啊。有一天碰到也没法师，也没法师找我，哎，你是守楞严王了啊，虽然是讲教化了，那个专攻专弘啊，有效啊。啊，我在李炳老麾下学楞严啊，我在他麾下10年学五部经啊，10年学五部啊。啊，第一部阿难问师父及兄弟，你们看到我这个本色啊，我当年学经的头一部啊。第二部啊，佛说阿弥陀经啊。第三部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五部楞严经。我10年学五部经，而是将整个精神力量用在楞严经上。啊，所以楞严经前后我大概是讲7遍。李老师晚年，我们有8个同学发起请他老人家讲华严，什么原因发起的呢？他老人家有一次在东兴新村讲经，我们这是长水众，大概有20-30个人。他老人家到哪里，我们这些人都跟他一道去。曾经在讲经当中，他告诉大家他生死自在，他想什么时候往生能往生，多住几年也不妨。我们听了之后回来跟同学们商量，老师既然生死自在了，希望他能常住世间。常住世间什么方法呢？他老人家住是没有别的，就讲经。想想华严经很长，找一部长的经让他讲，他没讲完总不好意思说话啊，所以我们8个人联名请他讲华严经啊。那么我还供养一套华严经书抄啊，那个书抄是现装本啊，上海华严经会员印的啊，这一套现装40册啊。那么我把这一部书抄送给他啊，他还特别告诉我，这个书抄我要在上面圈点呢，我没有关系，供养老师，你爱怎么圈点就怎么圈点啊。那么当时李老师也打算用3年的时间把华严经讲完，他是一个星期讲一次了啊，而且还有台语翻译，所以进度非常缓慢啊。我在台中听一卷啊，80卷，听他怎么开头，开头好难讲啊，看他怎么起头啊。这一遍听完之后，我到台北也讲华语啊，我讲的进度比他快。我讲的比他详细，用的时间比他多啊。那么他讲一半在往生啊，这个也有特别的原因啊。他原来曾经说过，华严经讲圆满，最后再讲一部阿弥陀经，他在往生啊。我根据他的这个进度来算，他至少要活到130岁，他才把那这个经讲完 啊，97岁这一年走了，原因是什么？他吃东西食物中毒，啊，这个是同修供养送来的。李老师的习惯非常慈悲，一定当着人家的面来吃，让他生欢喜心，啊，这是李老师的习惯。吃了之后他感觉到不对，啊，当然不是同修害他，同修是真正供养他，好心供养，善心供养，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放得太久，啊，不干净的，尤其现在食物里面有很多化学的成分，有很多东西放防腐剂，啊，对一个年岁老的人来讲，抵抗力比较衰弱，啊，所以他吃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中医生的，啊，吃完之后人走了，他戒毒，啊，所以第一次呢，这个都戒掉了，啊，没有影响，没事。过了几个月又遇到这么一次，啊，他也吃了，吃了之后啊，这个人走了之后，他找解毒的药来吃，来不及，他这个毒扩展太快了。第一次的时候他病了3个月，体力大大的衰退，我到台中去看他，他就提出警告告诉我，千万不要到馆子里面吃东西，啊，所以我在台湾从来不上这个餐馆，啊，他这一句话总给我讲了10几遍，我印象非常深，啊，告诉我吃东西一定要小心，啊，现在的食物包装得很美很好看，其实不干净，啊，不但在台湾中国这个地区，在美国也说如此，啊，不要以为好那个先进的国家，啊，这个东西都是可口靠的，不见得，美国这些环保卫生不禁令人如意，啊，总而言之要处处小心谨慎，啊，这个是李老师的慈悲，啊，所以他走了，说大家也是众生没福啊，众生有福，他老人家一定能够多住世一段时间，啊，所以华严经他讲到十回向品，十回向品讲完了，接着后面是十地品，十地品就没有讲了，像十回向讲完他就走，这一部经讲圆满相当不容易 啊，这个地区的众生有大福报 啊，这一代的众生有大福报，啊，才能有这个感应，啊，诸位要晓得，你看这个讲地藏经，金元老护着这个地神，许许多多神众来护持道场啊，讲华严经呢更不可思议的，啊，今天居士林道场宿舍明理的人知道啊，因为讲大经祝福护念，所有龙天善神呢都集中护持这个道场，大堂哪有不兴旺道理， 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堂念佛，啊，你看看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啊，双方的护持，这个现象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是百千万劫稀有难逢啊！啊，那么这个盛会呀，我们遇到了。这个语言在此地陈述，不可思议啊！我们深深相信，这样殊胜的因缘将来必定在中国陈述啊！而且我相信，在中国陈述的时机越来越近啊！从什么地方知道呢？从这个讯息当中传来啊！中国人念佛念无量寿经的人越来越多啊，这是非常好的讯息啊。新加坡这个地方，南洋的佛国啊，这个地方小啊，中国要成为佛国，全世界的人有佛了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当中啊，曾经做过小国王啊，跟他邻过一个国王的朋友，这两个国王啊，都是用佛法来治国啊，以十善业道啊，教化人民。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以十善业为治国的根本，那是菩萨国王啊，是如来化身的。这个是一切众生、一切人民真正有福报。感应的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化现为顾家的领导人，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大师父啊！也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看见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政府里头些官员菩萨实现的啊，人民有福啊。注解幕后啊，在第三行，我们从当幕后这一句啊来读起，我念给大家听听。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这句话重要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实在在讲，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一类的。无量寿经上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开化显示正舍之际，跟这个不思议开显一个意思。那华严更不必说了，我们在此地已经讲了七十座了。虽然经文讲的不算太长，讲的很详细，诸位也都能够体会得到，不思议开显自己，这三部经都是不思议开显自己。 最本孝而公所开，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是劝我们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华严经大，你能够专一一品一章，都能成就不思议的功德啊！罪业顿消啊，灭罪快啊！啊，功德很快就成就啊！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多少年轻发心的这个大德，在家出家，勇猛精进啊，但是到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他学的太多了，修的太杂了。啊，我在这一生经验当中告诉我，我专修啊，专好啊，一门深入，啊，我是专一阿弥陀经，啊，晚年宣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啊，我在阿弥陀经里面专攻藕益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啊，我的一生功力用在这上面。讲起于经论，这是接受邀请，看到没有人讲啊，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必须要学习讲台经验啊，你发心讲经，讲台经验是非常重要啊，不能离开讲台啊。在李老师过去嘱咐啊，他就比喻说啊，事不离口，拳不离手啊，这是唱歌，唱歌的人天天要唱，每一天要吊嗓子。打拳的人每天要练习，三个月不练习，筋骨就僵硬了。啊，就讲经也不如是，天天要上讲台，千锤百炼。所以人家请我讲什么经，我就讲什么经。啊，我把这个当作讲台训练来看啊，是在讲台上取得经验的啊。要以我的意思来讲呢，一部弥陀经讲到底啊，我不会讲第二部经的啊。但是我讲这个经大家不愿意啊，他们喜欢听这个听那个，很顺众生啊，从恒顺众生当中学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讲台经验啊，跟大家解解化缘啊，取得讲台的经验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另外一个因素呢，讲经的人太少，多讲几部经啊，留下这个些录像带、录音带，给后学做一个参考资料，帮助后学，这也是我一个愿望。所以我讲的不是我本学的， 我本学的就是一部阿弥陀经，所以说是一思修行呢非常重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佛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往年在这边讲过一部《金刚经》，也讲得相当详细。对不起，是韩馆长与此地一位同修邓英良居士两个人发心起行，我想想有一些念佛的人念得不如法，不得受用所以他们起行，我说也好，让他们听听般若法门，帮助他们看破，帮助他们放下，然后这句佛号才能得力。所以用这个方法来辅助念佛功德。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此即南岳游向安乐行也，那也是天台家的，也修行者为如数而行，若闻而不行，如硕士素宝何计极品，意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根宝训师语言幕后这句话好说明我们要真修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建立信心我们相信老师，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决定不欺骗我们深信老师真诚慈悲教诲然后要懂得老师教诲的意思，要借其意，结义之后要认真去做依教奉行，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如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这文语耳何宽吝受这是世尊对监牢地神所说的话如以这个如就是指监牢地神你以你本神力来而拥护之人拥护一世修行者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去拥护他，我们世间话叫保佑他加持他让一切灾害及不如意这些事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他就受 当然他不会遇到。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的人劝请监牢的人要保护这些人，帮助他们成罪。这个注解里面我们也念念，这一段注注得很好。吃地身拥护者，这是上对下了就是教他了，以此善信。若佛现在足称四性，今于灭后可当五品。四性跟五品都是天台家讲这个地位的名称。天台，智者大师。这是如来实现的，许多人都晓得，史传里头也有记载，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中国，诸佛菩萨再来实现的很多很多。身份不暴露，我们凡夫不认识不知道而这点事情，念佛往生西方世界他在往生的时候，他的学生向他请教老师，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智者大师很谦虚啊，说因为我临终，临终说管事操心所以品位不高啊，无品位往生无品位是生凡圣同居土就是示现教导我们为大众服务管理这些行政业务是牺牲自己舍己为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临终不管事他只有清修品位就高了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是大慈大悲人不求自己的利益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大家，这是菩萨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去观察他的牺牲呢是有底线的不是说管理大众事情将来自己不能往生还要搞六道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有个底线决定往生往生品位差一点没关系希望你们大家往生的人品位都比我高我比你们低行我决定得胜所以他们是有底线的不是不能往生决定得胜净土 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专门为别人，自己将来说你要往生，都错过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智觉大师示现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无品位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是讲的无品位啊，这个一时修行者供养转读啊，易经易教奉行一门深入，天台的无品位第一个叫学习，在学习里面断疑，断散乱心啊，专修专弘，这个专呢就破散乱心了，他的心神呢是专注的，他不散乱啊。换一句话说，他妄想少啊。第二个读诵，他读诵专读一部经啊，专学一部经，他不杂。减少污染，第三呢，欢喜说法，破令法的世间人令财。学佛的人，出家人没有财啊，没有财有法了，那怕的是令法，你有法不肯教人，不肯传给人，欢喜说法啊，破令法，这是障碍，这是大烦恼啊。第四。坚行六度，第五是正行六度啊。坚行六度是什么呢？是自己修，这个六度是自立的不是对他的，所以叫坚行啊，是自立的。不是什么？不是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不是啊？这不是没对别人的好处啊。持戒呢，是自己的生活啊，规规矩矩啊，自己用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自己。忍辱是耐心啊，在修学上啊要耐心啊，所以这个六度啊完全是对内的，对自己的精行六度，它的效果破无明。长智慧啊，正行六度啊是从四相上帮助众生的啊，所以这个正行六度跟坚行六度差别在此地啊。那么正行的布施就是利益众生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对外对人的啊，这个不是对自己的。 金钱六度是对自己，正钱六度是对别人啊。所以在正行里面要破四相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吉相离相啊，不是不做，很认真很努力去做，虽做不着相，在这个里面修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啊，这种修学法就自利利他了啊。那么灵动修行是真行六度啊，可是在正行六度里面能够立一切相的，那就是坚行六度啊。正行六利他了，坚行自利啊，不着相就自利啊，就能破无明。着相不能破无明，着相就变成福报，变成世间福报，那就是这样的修福啊。你像今天李牧原居士主持这个居士林净宗学会，现在讲就像智者大师一样啊，他如果着相呢，那将来国报大梵天王啊，他要不着相呢，西方做佛去了啊。这个修的是真实的福报啊，大福报啊啊。所以他们修行的这个功德，如果这天台家讲要跟藏教五停心观呢类似，这个境界差不多相同。五停心观是素习停善，那个停就是止的意思，素习观呢是止散乱啊，不净观呢是止贪心贪欲，慈悲观呢是止嗔恚，因缘观呢是止愚痴啊，念佛是止一切业障啊。所以跟这个五停心观的境界类似啊。所以智者大师讲的是他往生之无品位啊，就可当五品啊。以读经是第二品，供养是第四，精行六度啊。这是我把这个五品位的大意略略地给诸位介绍出来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往下看啊，这个第二行，时有一念信体，这开始了啊。我们初学佛的人呢，接触来相信，懂得明了他啊，理解他，以致身心贯彻啊。明白之后又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信心就加深啊。观成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改变了啊，逐渐逐渐的我们想法看法呢，跟如来菩萨看法想法呢相接近了，这就超凡入圣了。超凡超越凡夫的境界啊，接近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圣人跟诸佛菩萨的看法想法相同了，当知五品观行为如佛。五品观虽然不很高啊， 凡夫做得到啊，啊，太高了，凡夫做不到啊。无明观是凡夫可以做到的，凡夫啊，这种心行，哎，也很像佛。啊，接近佛，很像佛了，故令你拥护也。啊，所以世尊嘱咐，啊，这个一时修行的人，虽然是凡夫。跟佛很接近，但跟佛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所以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他，啊，要拥护他，啊，这个这一行幕后，啊，这是这个《金光明经》里面所讲的，啊，在四十三面幕后最后一句啊，看起，监牢得佛也，啊，这是监牢地神啊说的话。虽然不是在这个法会，不是在本经，可见的监牢地神呢。法院也跟地藏菩萨一样，多次的法院啊，他是说法比丘，做法做事，磨长昼夜，护卫不离，隐蔽其行，在法座下顶拜其足。我们相信地神所说的话是真的，是兑现的，所以真正发心说法，以真诚心说法，无私心说法，利益众生心说法，你坐在这个座位上，监牢地神就在你坐下，啊，地神恭恭敬敬在顶戴啊。可见的身作受罚不是开玩笑啊，要以因动之心呢，一丝毫疏忽不得，你疏忽你就得罪地神了，啊，所以不如法的人上去这个登坛说法，妖魔鬼怪不要，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要深信佛语，啊，佛讲的话是句句都是真实的，这一段的意思很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